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This is book four. 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声音是来自北京外语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我是周敏，欢迎您的收听。坐落于印度古都阿格的泰姬陵是世界七大奇迹之一，到印度旅游的人呢，大都是慕它的盛名而来。这座世界七大建筑奇迹背后其实呢，有一段哀怨缠绵的历史，了解它的历史的背景确实能够增加观赏泰姬陵的趣味。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高兴邀请到了吴轩老师来为大家做讲解。 Hello everybody, welcome back. 吴老师的声音听上去总是那样非常的精力充沛的样子啊，您是怎么样保持这种旺盛的精力的呢？ 保持精力最好的方法呢，就是永远使你的精神处于兴奋状态。因为我每天工作很忙，然后课也很多，事也很多，所以说总是让自己处于一个兴奋点。 嗯，用吴老师的话来说呢，保持自己的活力的主要的方式就是要努力的去工作。吴老师也是一位非常热爱工作的人。 嗯 ，workaholic。 那您喜欢旅行吗？ 不太喜欢，因为旅行会浪费时间。 OK, 那今天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张道真自学语空中课堂，我们一起和吴老师到泰姬陵去看一看。首先请大家把书翻到第109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需要大家掌握哪些 words and expressions。 第一个词，工人工匠 workman。man 作为名词后缀时，我们不要把它读作 man, 而读作 man, workman, 工人工匠。那么这个在西方呀，这个工人工匠除了用这个 workman 之外，我们也可以采用 craftsman, C-R-A-F-T-S, 然后再加 man, craftsman。所以这个 workman, 它和 craftsman 可以说是一组近义词，它们同样可以变为抽象名词 workmanship,craftsmanship, 添加 SHIP 作为名词后缀，通通表示技能技艺。当然以 man 结尾的名词英语中很多了，以它作为后缀的，像 policeman, 像这个 deliveryman, milkman, paperman 等等等等。 Workman, craftsman, workmanship, craftsmanship。 建筑泰姬陵呢需要工人，同时还需要一定的材料，砂岩 Sandstone, sandstone, sandstone. 它在英语中呢，这个词被称作 compound, 是一个复合词。Sand 名词 ，stone 名词，两个名词复合在一起，同样形成一个名词的词性。 接下来一个词是高台、平台 ，terrace, terrace, terrace. 一般我们说这个高台、平台啊，就是指这个像我们这个别墅啊，或者是大房子的这个露台，其实就可以用 terrace 这个词来形容了。 嗯。除了砂岩之外，还有另外一种主要的石料来建造泰姬陵，这就是大理石 marble。 大理石作为一种石材，它是不可数名词。当然有时 marble 也可以作为这个小孩子玩的这个玻璃球啊，玻璃弹珠也在国外被称作 marble 大理石。 泰姬陵精美绝伦，令人叹为观止，因为在其中它有很多的镶嵌物，镶嵌物 inlay。这又是一个 compound 复合词，副词 in 加上了动词 lay，inlay 表示镶嵌物、装饰物。 还有拱门 ，arch，arch， 拱形的门呢，这是欧洲的一种很典型的建筑 arch， 像我们熟悉的 Arch of Triumph， 法国的凯旋门，拱形的。 嗯，我们的牌楼其实也是 arch 的形状的。好，下面一个词是雕刻 ，carve。 Carve 一般在英语中呀 ，carve 可以变为过去分词 carved， 转为形容词，表示刻着图案的，它就变成了一个形容词 carved。 嗯，除了高台、拱门之外呢，泰姬陵还出现了帷幕或者是屏风 ，screen， 这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词，都知道这是电视啊、电脑的荧光屏 screen， 尤其是在国外呢 ，screen 有时也可以用来指电视。但是我们今天学到的这个概念呢，专指屏风 screen。当然 ，screen 除了今天这个含义之外 ，screen 还可以表示遮挡物、遮盖物，它还可以做动词，比如说这个 screen something 表示把某个东西反射出来、反映出来。当然，我开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 windscreen 挡风玻璃。 嗯。 泰姬陵的建筑呢非常的特别，它的周围有水道环绕，环绕 surround surround。 值得一提的是啊 ，surround 作为动词使用时呢，它是一个及物动词。我们通常使用它为 A surround B，A 环绕着 B。当然，有时呢，我们也可以用被动语态，而且这种被动在西方，在英语中呀用的是很广泛的。Be surrounded by 表示环绕着什么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 Be surrounded by the trees。绿树环绕 ，be surrounded by the lakes， 这个湖泊环绕。当然 ，surround 它也有一种特殊的名词变化，那就是将 ing 变作名词 ，surrounding 也可以变复数 ，surroundings。往往我们把它理解为周边环境。 映照在水中，可以观赏到泰姬陵的倒影，倒影。 reflection， reflection， reflection， 我们都知道它来自于动词 reflect， 反射。当然 ，reflect。这个它是一个物理学中的专有名词了，反射啊，当放到这个日常的交际中 ，reflect 可以表示代表啊、象征啊、反映了什么什么。而它的名词呢 ，reflection， 除了倒影、反映之外 ，reflection 其实在英语中还可以表示反思。reflection， 比如说 in reflection 表示陷入反思的状态、陷入沉思的状态。reflect 做动词同样是有这样一层含义。 嗯。我们古人也经常讲吾日三省吾身啊、哦。我有一位外国朋友这样讲说 ,life without reflection is not worth living. 对，确实是这样的。反思很重要。说到反思 ,reflection, 其实它在西方哲学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像今天上午我这个欧洲文化入门中呀又一次讲到了人的 sensation, 人的 reflection, 共同构筑起了人的 experience。就是人的经历啊是由直觉感觉和你的 reflection 反思共同构成的。 嗯，没有反思就没有进步。泰姬陵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发光 gleam gleam gleam 做动词时表示闪闪发光，或者汉语中也有一个习语译得很好，熠熠闪光，熠熠闪烁。当然 gleam 有时在国外呢也可以作为名词来使用， a gleam of 往往表示一束什么什么样的光， a gleam of sunlight，这就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金光四射 ,a gleam of sunlight。 泰姬陵可谓是价值连城，因为在那里可以找到很多的珠宝，珠宝 ,jewel,jewel,jewel, 它在英语中的这个珠宝呀，严格意义上讲呢，它是一个可数名词 ,jewels, 可以变复数，它的抽象名词 ,jewelry, 去掉 l 加 ry,jewelry。 jewel,jewelry。好，单词我们就学习到这儿。接下来呢，请大家看课文 The Taj Mahal 这个题目的读法，我们请吴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 The Taj Mahal 这个词呀，泰姬陵这个词呢，它严格意义上讲有那么一点印度语在里面。 Taj Mahal 是用英语给它拼出来了，正确的发音呢读作 Taj Mahal Taj Mahal。泰姬陵是17世纪莫尔帝国皇帝沙杰汗为纪念他的爱妃穆塔芝玛，动用了数万名工人以宝石镶嵌修建的陵寝，它的图案之精致可以说令人叫绝。 Almost everyone has read about the Taj Mahal in India. It'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buildings in the world. Over 300 years ago, Shah Jahan built the Taj Mahal as a tomb for his wife. 好了，我们一起来看第一段。Almost everyone, everyone 表示每一个人，也就是大家的概念。几乎每一个人呢，都曾经 read about 第一个短语 ，read about somebody， 或者是 read about something， 表示读过有关于某人的文章，或者是读过有关于某事的介绍。在印度，几乎每个人都读过有关于Taj Mahal 泰姬陵的介绍，都读过他的故事。It is one of the most beautiful buildings in the world. 这里出现了最高级 the most beautiful. 大家注意，多音节的最高级呢，还是要用定冠词的和 most 来修饰这个形容词的原级，是世界上最美的建筑物之一。Over 300 years ago, over 在这里呢转为副词，表示 more than, 比什么什么多。大约300多年前呢 Shah Jahan,Shah Jahan, 沙哲汗，这是一个国王的名字。Built the Taj Mahal as a tomb for his wife. 建起了泰姬陵 as a tomb. As 做介词表示作为，而介词 for 表示目的，为他的妻子建了这个坟墓。好了，我们来看这个题目 ,The Taj Mahal, 正确的读法 ,Taj Mahal, 泰姬陵。那么泰姬陵呢，它的历史是比较渊源的，是当时的皇帝沙希汗为纪念他的妃子而修建的陵墓，大约呢是在公元的1632年到1643年，就是我们国家呢接近清朝的这个时期，在印度北部地区建立了这个泰姬陵。而这个 Taj Mahal 则是他妻子的这个称号称呼或者是封号，汉语呢叫做宫廷的骄傲，当然他是用英语的形式拼出了这个当地语的这个发音。 这位爱妃呢的确是沙尔汗的骄傲，为了实现自己对已故爱妃的承诺，所以在建造泰姬陵的时候呢，这位国王也可以算是不惜一切代价了。沙尔汗 wanted his wife's tomb to be perfect. He did not care about time or money. He brought together workmen from all Asia. Altogether, over 20,000 men worked on the building, and it took them over 17 years to finish it. 好了，我们一起来看第二段。沙尔汗 wanted his wife's tomb to be perfect. 大家注意啊。本段的第一个重点的词汇 want 怎么来使用？ want 一般作为动词使用时呢，我们往往把它归类为三种用法： want to do something 想要做某事， wan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希望某人做某事。同时 want 大家注意啊，它还可以加动名词 want doing， 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重点。 want 加动名词做宾语时是以主动语态的形式表示了被动语态的概念，表示某事需要被做 want doing。 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墙需要粉刷了， the wall wants painting， 以主动表被动，墙需要被粉刷了。当然 want 做名词时啊， want 冒号，这在英语中的表示招聘广告，而 wanted 点冒号后面却是通缉犯的概念。然后下面 he did not care about time or money， care about something， 这是本段的第二个重点词汇 care 的用法。 care about 表示在乎或者是在意，这里 care about something 表示 put something to heart， 在乎的概念。当然我们还学过 care 表示关心某人，他不在乎时间或钱。He brought together workmen from all Asia. Bring somebody together. 第三个固定的短语，把某些人召集在一起，把什么什么样的人召集在一起。Bring somebody together. 好了，他把整个亚洲的工匠、能工巧匠呢聚集在一起，一共呢大约有20,000人。Work on the building. Work on something 在英语中呢往往表示针对于什么什么而耐心细致的工作。 And it took them over 17 years to finish it. 这一段的最后呢出现了一个固定的句型结构， It takes somebody some time to do something， 花了某人多长时间做某事，花了17年之久的时间才完成了这项声势浩大的工程。 泰姬陵可谓是人类建筑史上的一座奇迹，从它的结构当中呢，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这一点。 The building rests on a platform of red sandstone. Four thin white towers rise from the corner of the terrace. A large dome rises from the center of the building. Around this large dome, there are four smaller domes. 好了，我们一起来看第三段。 The building rests on a platform of red sandstone. Rest on something， 这是本段的第一个重点的短语。 rest on something 原意呢指的是依赖于、依靠于，相当于 depend on、 rely on、 count on。 可是在本课呢， rest on something 又有了一层新的含义，那就是建在什么什么之上，建设在什么